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诵读小站，我是贺林。大道之行也，这篇文章出自礼记礼运，据传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其人认为，在大道施行的时候，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尽管在当时的战乱时期下，那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那毕竟是儒家学者在乱世之中的一个美好愿景。下面就一起来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为大家来诵读这篇文章。 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或物其器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同。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岳老师。张老师中午好。 主持人你好。 老师，在我们直播之前来听听您对旅游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么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范围的天气。先说一下亚洲，那么就是今天的夜间到11号夜间，那么在亚洲呢，在西伯利亚的大部和中西伯利亚的北部，以及在我国的新疆的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那么这些地方有一个雨夹雪或者降雪的这么个天气。那么其中在黑龙江的东部地区和吉林的北部地区以及新疆的北部，那么这些地方有中到大雪，局部地方有暴雪。那么这些地方还包括西伯利亚在局部地区也有大到暴雪的天气。在欧洲呢，看来就是在东欧的大部分，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啊，有一个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在欧洲的北部，那么这些地方有一个降雪或者雨夹雪的天气，看来这个雪是以小到中雪这个天气为主。那么欧洲这个地方的气温看来不算太低吧，现在一般就是在北欧这些地方， 这个气温在8到12度，最低气温在5到6度。 嗯， 在中南欧这些地方，一般的气温在15到19度，最低气温一般都在10到13度。应该说这个气温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在中南欧这些地方天气还是比较舒服，但是北欧这些地方，中北欧这些地方天气就，比较冷了。 嗯， 那么在美洲，那么在加拿大的西部和东部，美国的西北部和中东部这些地方有一个小到中雨这么个天气，其中呢在美国的中东部这个地方有中到大雨，加拿大的东部这个地区呢局部的地方看了有大到暴雪这么个天气。另外在五大湖这个地区啊，这个风力还比较大。现在看来就是在澳洲啊，就是那南半球这个地方天气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那么这是在新西兰南岛这个地方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这么天气。那么在南半球这个地方看来大部分地方天气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对大家的旅游出行这个都还是比较有利的。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记得昨天咱们是在国内走了一趟啊。 嗯，东啊不、北和南，还差西和东。 神州跨越， 对，又来了。 昨天我是说好了，跟袁一今天要跟大家相约境外，是吧？出境旅游，出境旅游，我们说的是出境哈。对于某一些人来讲，它叫入境旅游。 哎、 是吧？我说 的 概念特别的有意思啊。 对对对，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在前一段时间，刚好袁一那天是有公差，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一位达人。 是 这达人讲的故事啊，是这么回事，跟大家稍微的唠叨几句啊。 前景重复一下。 哎，首先对前情提要。 对， 首先他是准备在，他的某一个年龄段，大概是我记得是18岁成人礼的时候，准备骑自行车从哪骑哪儿呢？从英国骑回中国。 这不是应该出现在周二环球趣闻录里面的内容吗？ 对，你说太对。 然后通常还出现在英国这样的事情。 是是 是, 是，但是我们保证啊，但是中国孩子，中国人啊、中国达人，后来这件事情他没成，所以没有出现在环球趣闻录里面是有原因的。 哦， 这件事情他也给搁浅了。 嗯， 再往后，他大概又过了几年， 嗯， 他想啊，这个骑自行车还是以后再说吧，然后他就开了辆车从英国开回了中国。 啊， 哎，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再次欢迎他的到来， 也是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刚才介绍的时候，云逸就好有兴趣、饶有兴致地盘问了一路啊。 对，哎、一直在八卦。 那么欢迎一下，上次已经做客过环球旅行家，在这几天呢又有时间跟我们来好好讲讲他这趟旅行的邹家豪，欢迎家豪。 Hello， 大家好，我是邹家豪。去年十月份自驾回国，基本上花了一年的时间，现在刚到国内。 自驾回国这趟行程从英国到中国，真的你坐飞机都要坐腰，就是腰都折了。如果你坐的是经济舱的话， 当然了， 很累。 当然了，你坐车，很多人说长途他都不愿意坐。 对， 比如说他这不叫长途啊。 对， 跋山涉水， 对， 是吧？人家是唐僧是西游，您是往东走。 对。 家豪，刚才我说的那段经历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刚开始有一个小目标，他不是一个亿啊，他那小目标是要骑回中国。 骑回中国的这个骑的步数可能不止一个亿，对， 一定不止了， 绝对不止， 一定不止了。 骑回来 那事儿是想过是吧？ 想过，肯定想。 后来搁浅是为什么呀？ 就有驾照了呗。 特别实诚、啊、 人类有了新的技术。 确实是因为有些时候你要考虑到的，当然你说如果你是一个了无牵挂，你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讲究一点效率，是因为你要完成一些可能更加不能够完成的任务。 毕竟才18岁，还有很多没有体验过的。 没有， 他不想浪费那么多。 我介绍一下，他今年已经不止18了。当年那个有梦想的时候是18， 是吧？ 有骑行梦想是18，本来是18岁成人礼的时候准备骑回来， 对， 后来跟着自己的成长， 对， 那么有了这样一趟自驾的从英国回中国的旅行。前情提要当中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在上一次他来节目也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到他在亚洲的部分，从土耳其往东以后呢，他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经历，那些经历呢其实挺难忘的，当然呢也是对他的世界观，对他对某些目的地的看法有了改变。那其实在这趟旅行当中，除了看法的改变，我觉得可能大家想了解的东西有很多。你比方说他这个旅行怎么完成的，好多人上次都有这疑问， 这路途太长了， 对吧？ 一个人会很寂寞的。因为一般 说自己呢吧， 你说自驾的时候一台车一个人，其实大家都是不太赞成 这样。 对，不太赞成的。 一般我们说在国内自驾是怎么说呢？ 比如有个车队， 对，车队，有俱乐部， 对，你万一车有点什么事儿，大家还能救援一下，对，可以照应一下。 对， 但你确实这一趟是一台车是吗？ 对，一台车 几个人？ 俩人 不一定是吗？ 对， 不一定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不是八卦一路， 我以为中间还拉客呢。 哎，不过中间真拉客啊，有人陪我走了一段时间。 但是嘉豪说啊， 顺风车， 对，他就是我们知道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他这个叫搭车的文化， 搭车挺多， 他有这个传统， 对， 所以有的时候搭车呢，大家就是聊一聊，有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意思一下。是吧？就是意思一下，就是那大家心摊一下油费啊， 对 对。 但是嘉豪说这一趟当中，他确实是乐于助人啊， 是 吧？拉了一些 氛围去， 拉了挺多，对，最后都成了挺好朋友的，而且一路陪我走挺多地方的。我们最长一个是基本上一起待了一个月，而且还是两个国家都遇见了。 天哪，是什么样的缘分？ 不是我立刻想到的是粉丝吗？ 是女生吗？ 就是其实你看啊，这些无论是路途上遇到的人，就跟你一块儿度过某一段时间，或者是可能你在出发的时候就和你一起在你的这个车当中一起度过一段岁月，这世上都叫伙伴。搭档， 对的， 我们搭档，我和人搭档啊， 我们已经很多年， 搭档， 对 啊，所以搭档很重要，它其实可以怎么说呢？它不叫填补，但是它跟你在共度，跟在分享。 对， 有的时候搭档可能我们说是人啊， 对，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物件， 工具，对， 是工具，有可能是你的宠物， 对 啊，我看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嘉豪其实是这次在车上，他不仅说他出发的是两个人。应该还有宠物对吧？ 对，还有一条狗， 带了一条狗。所以你当时出发的时候就只准备说我带上另外一个人以及再带上一条狗然后一起出发，是你们三条生命是吗？ 其实原计划是我自己， 然后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对，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计划不如变化快。 对， 一开始打算一个人走，那后来怎么就会加入这两位啊？ 对啊， 一位是你的伙伴，一位是狗狗。 哎，但更早的时候还是打算两个人的。 你看啊，他把你搞糊涂了，我们得往前捋啊。你这个初始念头有了驾照以后， 对， 想改变骑行变成自驾，那个时候是想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那时候两个人，因为当时是有个女朋友。 哦，当时 不 孤单， 刚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经常我们。因为当时是穷学生嘛，然后经常打打工啊，假期也多啊，然后坐着火车或者坐上飞机去哪儿徒步什么的，就真的是挺穷游的，然后山上扎帐什么的。后来就慢慢买了车，或者自己有一些事业开始做了，就俩人开始自驾游啊之类的。 所以一直做这么多事儿的时候，都是你们俩在一起的。 对对对， 对 穷游也好，打工也好，包括之后 这感情 真的 是吧？这是成长起来的。 对 啊，就是 贫贱夫妻 共患难过来的， 贫贱男女朋友。 对， 贫贱自用的这段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四年吗？ 真不短呢 啊！ 就真的是度过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阶段，就是从什么都没有到我拥有一些东西，然后再到我失去一些东西。对， 太厉害了。 你失去一些东西指的就是失去了他吗？ 啊，对对对啊。然后后来是因为也是因为规划不同，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本来计划两个人， 对， 又变成了单身 一个人， 没有陪你的人了。你想说那我依然还是要去踏上这样一段旅行。 对的， 于是也就勇敢的开始了。结果在即将开始的时候 又来一伙伴， 新的人来了。 对 人生不可测，尤其是感情。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缘分来了。 我们说单身的时候，那当然了，我是有这样的权利的， 对 吧？ 对、 啊、而且有这样的机遇，有这个缘分、 嗯、 当认识这个一块上路的搭档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嗯、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吧， 去年五月。 对，去年五月份。 嗯， 然后我是六月份，六七月份是决定要走啊。 他很赞成你的这趟旅行吗？ 挺赞成的，还算赞成吧。因为他说实话没有，只是一个从中国来到英国留学了一年，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旅游经验吧。 嗯， 觉得挺感兴趣的， 新鲜。 对， 小白。 因为嘉豪肯定会，就是这种事情毕竟是个大事儿，就会占据很长时间。然后两人相遇了，然后又有互相好感，那嘉豪肯定会说：“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 对。 然后女孩就说：“哎，好好，很好玩，听上去。” 所以从孤独又变成了有伙伴， 有伴儿，太好了。嗯，然后那把狗带上是你的主意还是这个女朋友的主意？ 我的主意，因为本来就挺喜欢的嘛。 那是一条什么狗？ 拉布拉多。 哇，很适合带在旅途当中。 嗯、真是啊， 嗯， 这一路上应该有这样的伙伴，又有狗狗， 对， 我觉得很幸福。 哇，人生赢家呀， 人生赢家是。 路上你们俩会有一些分工啊，或者说他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吗？ 他帮你分担一些工作嘛，比如说帮你念个路书啊，念个导航啊，对吧？像我就通常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念个导航。 没有，我一般都让高晓松导航。 高晓松。 怎么讲吧，因为可能是他没有经历过这些旅行、嗯、哪怕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都是在英国，就是 城市里， 然后生活也不错啊，就天天也没什么事儿，吃喝玩乐呗。 嗯， 然后 年轻人嘛， 对，然后 虚度光阴。 对，后来呢，我就说，那我有这一趟旅行，我大概旅行方式可能你不了解，但是我会徒步比较多，我会户外的时间比较多。他当时是没问题，但是当然了，他也没有尝试过这种旅行方式， 他没设想过到底会有多么的艰辛，他就答应了。结果等到踏上旅途以后，你发现以及他也发现都不是那么回事儿。 是的， 对，尤其女生在这点要注意，不要乱答应啊。 男生你也不应该就让他加入这事儿，就是互相耽误。我跟你说， 哎呀，所以说这个， 所以听得出来，在这个路上其实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哈。 对，我们出发前叫什么组合？狗男女组合， 有狗 有女，对。然后就怎么说吧，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徒步的，我其实原计划欧洲挺多徒步路线的，毕竟阿尔卑斯什么的，当时又是冬天， 就是你会开到一个目的地之后， 对， 车停下来， 对对对， 再徒步， 对，滑雪什么的我都挺喜欢的，但当时我其实有自己雪板之类的，但当时就没让我带，说实话就挺多东西，我想带的东西都没带， 这还是没有谈拢。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在出发前我也带他尝试一次户外旅行、 嗯、 我们去威尔士的斯诺多尼亚那个山、 嗯、 然后徒步啊扎帐啊，就是 OK 的状态，但是上山时候 OK， 下山其实有点崩了，我能看出来有点崩，但是他觉得能坚持吗、 嗯、 哎，我就觉得那就行吧，那走吧， 爱情的力量支撑着。 哎呀，然后就觉得，但是到路上发现 就是并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 长时间它就是考验， 对，长时间真的是挺考验的。 这其实对任何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我跟你说，你不要，我们不歧视啊，就是说这个性别它是一个因素，但事实上，如果是一个男生，也不一定他能坚持的。 对，是的，是的，确实是。所以说，哎，两个人在一起，其实还是需要一段长途旅行，或者对一段或者比较艰辛的旅行吧。然后这样，你遇见事情之后，你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你们俩合不合适，或者到遇见事情的时候， 俩人是不是能够分担？ 对，是啊， 是这样的。 后来呢，发现我们不能。 大概走到多少路程的时候发现的？ 什么阶段的时候？ 就是清楚的意识到的。 就基本上出门不是法国吗？法国、比利时，然后荷兰，之后德国，德国就开始发现了。女生怕冷吗？ 德国确实很冷。 所以说，因为当时其实车也设计了可以住人的环节，包可以住人的地方，包括睡袋什么。他因为没有户外装备的，所以户外装备买的都挺贵的， 挺贵的。 然后基本上我俩没住了一次车里，然后帐篷也是，那个，因为帐篷我跟我前女友去了很多地方，所以那个帐篷其实我跟我前女友用过，出发前也是觉得不行。你跟前女友用过， 介意？ 我要新的， 要换新的。 但新的帐篷就我又不想要别的款，因为那款特别棒，又买同一款又特别贵。然后整个我俩在一起的行程大概用了两次， 就是花了很大的成本去准备这些东西，但是最后因为他到了事情的这个来了以后，发现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艰苦的条件，就露营的这个状态我不能接受。 对， 所以其实全程几乎都是在住酒店的。 对。 就等于又花了一笔额外的支出， 而且欧洲酒店大家也知道特别贵，特别是你要还要带狗狗，能让狗狗入住的酒店那有更贵的。 而且他这一趟你看他是自驾嘛，他可能他这种自驾方式呢还比较自由自在，他不可能提前去把所有的行程都先预定 好， 那么这样的话又是一笔花费， 对 吧？又会增加。 对 所以这个怎么坚持下来的？后来他跟你坚持到最后了吗？ 没有， 到了德国以后就分道扬镳了。 没有到德国还是就 还在继续往前撑着，边吵边走， 不愉快吧？ 伙伴本来在路上是一个陪伴，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就慢慢变成负担，对彼此可能都会有影响。 对，首先他确实长途旅行，你要天天开车开个一周什么的，你以前没试过，可能真的接受不了。但是后来的话态度很好，那我特别困，你要想徒步的话，你把我留车上，那你去吧。那你这话说的，我就没心情了嘛，对不对？你说俩人一起出来呢，那我干嘛呢？ 而且你可能也不会特别放心吧，就是安全 啊， 对吧？她一女生， 对啊，就所以就，哎呀，所以说欧洲我一次徒步都没去。 他现在还在遗憾吗？ 真的，这个，但是欧洲我以前也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就算了。 嘉豪其实还算是比较就是能够容忍， 是啊， 但是说到这里我也要替就是女生就是证明一下，就是男孩子们不要再听到了这些的时候就觉得说你看这女孩太不懂事儿，你们女孩就是矫情或者怎么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就是其实我是能够理解这个女孩子，她就是当初出发的时候她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是吧？其实她也是真心想要， 她是真心想要陪嘉豪去的，但是没有想到事实是啊是这样的，她也无法接受。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 还 还是 有经历的人她理解的透彻。那个最后，就是你愿意说为底线啊，爆发或者说最后分开是在路途当中的 啊，路途中就是，在哪？在黑山，黑山。 哇，这个想象起来可能比较困难。 对， 就是因为爆发好几点，其实在希腊爆发了一次，然后 在 黑山爆发了一次，然后在保加利亚爆发了一次，然后在土耳其彻底爆发了一次。 是在土耳其分手的， 土耳其分开了吗？ 对，但是他是到伊朗，因为他想多打卡一个国家嘛，然后伊朗飞回去了。 哦，从那儿就分开了。 对， 这个其实人和人就 不可以再往下聊，再聊 人和人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人每个人是个体的人， 对， 因为我有自己的个性，我有自己的安排， 我的成长环境和我能够接受的底线， 感情付出是一回事情，但是另外呢，能不能够和谐是另外一个。 而且这段感情对于你们俩说都来得太突然， 对， 从相识到真正出发并没有相隔几个月吧， 对，五个月。 所以我有时候倒是，我大男子主义啊，说一句啊，就我有时候倒是觉得，如果说他当初的一个人的计划能够成型的话，他恐怕在某一些方面他可能那个小小的遗憾会少一点， 在行程的完成度上会更高一些。 另外就是我如果对比来讲的话，你千万不要打我啊，我对比来讲的话，就是陪伴的是一个人还是宠物，我觉得可能宠物好怎么说呢，他听话对吧， 好救活一下， 对对对对对，他配合度可能会高一点， 嗯，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会听到嘉豪讲就是关于 丢失了一个人的伙伴之后 那个狗狗 之后的故事， 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环节， 但我倒是觉得这样一段就是感情的分分合合的经历，对于嘉豪的人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刻。我要作为一个长者的心态，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以后至少在看待感情和在认识新的人的时候，他的权衡感会更重一些。 你最近在哪个学校上课呢？这心灵导师的东西从哪儿来的？ 我在想说干净以后，如果我儿子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开导他？ 他一定在想下一代，我跟你说，因为本人是没有机会的了，本尊是吧， 哎，真讨厌好吧，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今天跟随我们的嘉宾嘉豪来讲述一下他从英国自驾回到中国这段旅途当中他所经历的这些伙伴的故事， 对， 稍后回来。 看着我过去的阴暗，曾经不愿再去爱，每一次每一刻有期待就有失败，谁也受过伤，原来我们都一样，每一步每一站找寻着对方，我的心让你看看，我的心让你看看，每个明天每个深夜每个季节都情节都要你钟爱， 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年 福气 满 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就是五月份养的。 你看他是为旅途、 哦、你真的很敢这么的长途旅行，你的两个伙伴全是新来的 新加入新加入 对对对，但我平时就挺喜欢狗的。 明白明白， 就是女朋友可丢，狗不可丢。 哎，这个话呀、啊、我们暂且放在这里，其实你有的时候只是一个阶段当中的认识而已。 他是气话，一看就是受伤了。 我们慢慢的等他恢复之后、嗯、再问他，他就有不一样的答案。 对， 每个人人生阶段不同， 对， 看到就不一样。来，我们说说你这条狗。刚才我们听到上半段你介绍过，它是一条拉布拉多。 对，拉布拉多啊， 选择它是有理由的吗？ 嗯，没有吧，当时就是我就喜欢拉布拉多或者金毛之类的，就特别温柔，对、嗯、特别喜欢、嗯、然后当时就看第一眼就啊喜欢的不行。 这其实也是缘分嘛， 一见钟情。 挑狗的时候、嗯、 还有一个缘分，就是当时我是跟我前任一起去挑的，当时特别有缘分是什么，这条狗买回来然后看证件的之后，他的生日跟我前任一天生日，就这真的是， 当时 还是在那个当中， 当时好着的时候说你看多有 缘分，什么都是是吧？ 对，什么都是。然后现在分了手以后，你再看他真讨厌，你干嘛非得跟他是同一天生日？ 但是非常这个遗憾的一点是，我们知道的，在这个旅途当中，这条狗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伤心事儿。 对， 是吧？这个狗在开始的时候陪伴你们很好吧？这个过程 对，特别好。然后现在有生病，但是问题不大，都去治疗，什么都没问题。也我们去威尔士的时候也陪我们去了。 哦，提前那个演习的时候就去了。 对对，而且它是特别爱跑，特别活泼。一个 拉布拉多是那种精力比较旺盛的， 对对 对， 是吧？ 那特别爱跑。然后我们去抓鱼啊什么的啊，贼哎，还帮我抓过一个那个河蚌。哦，真的叼回来特别厉害， 这俩天性， 就哐哐哐叼回来一个，我说是什么？哦，去，这个真的可以，没白养你这么久。那但他是我们在德国在欧洲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冬天嘛，嗯，特别喜欢雪，然后晚上扎帐篷的时候，哇，活体暖宝宝，太暖了，你知道吗？ 过这种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宠物它在冰天雪地里边，在那个绝境里面，它可以提供给你的不但是所谓的叫心灵的那个 慰藉，精神的慰藉， 它真的温度会给你， 太暖了，而且它真的特别喜欢雪，就见上雪就往雪堆里撒扎什么的，特别棒，特别喜欢。但后来的话一直陪我到伊朗，当时怎么讲，当时是在一个沙漠里吧，然后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当时在车里睡，早上他就想上厕所，我让他自己出去了，但他还不跑远，因为他看我们都在车里，因为太早了，他一直在闹嘛，所以让他自己再出去了，出去自己玩上厕所什么的，就开扒门，哎，然后扒一会儿，一看我不理他，然后就趴在旁边了。后来我们起来就开始收东西嘛，收东西之后收着收着吧，他还在旁边玩，突然来一个人。来一个老头，也不会讲英语什么的，但伊朗因为他那个宗教原因，他们不太喜欢狗，说实话。但这个人他也不怕狗，就拉布拉多这个傻不拉几这个性格也真的是，就是他也 不怕生人， 对，他也不怕生人，然后那个人就跟他玩什么的，之后我们就没注意嘛，然后我们就收拾东西了，之后这个人可能要走了。他就跟我们打招呼说走了，就也不会英文，就站了大概站了20多分钟，也不知道要干嘛，我也没在意，我就还是收东西的，然后狗还在旁边。但是过了一会儿，我要走的时候，不说是狗呢， 不见 了。对，然后就可能傻不拉几跟着别人跑了，你知道吗？但是当时可能是就觉得挺乖的，可能真的是领回家了。当然我们是调监控啊也好，然后各种发动就悬赏也好， 旁边是有人居住的， 没有，我都不知道那个人从哪冒出来的，因为当时我们查监控的时候也挺纳闷的，就因为他当时是一个戈壁，然后只有一条土路， 是有村落的是吗？ 没有村落，村落很远，村落开车至少20多分钟、这个人就走过来了，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 对，然后他就很莫名其妙又没有了，消失了。我们当时找，我当时好像在那找了小一个月，就是 天哪，为了找狗， 就一直在留在伊朗找吗？ 对，他飞回去嘛，然后之后我自己找，就各种，但人都特别热情，就帮我一起找啊什么的，挺多人帮我一起找，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吧，没有找到，就是这个其实挺厉害的。 就其实像这种像拉布拉多，包括像金毛，还有那个哈士奇这种狗，其实丢的 真的几率挺高的， 是吧？ 就你稍微一不注意， 它不算是小型犬，就是 它就它们那种狗就是属于都不叫唤，就它也不抗拒生人，你稍微对它好点，它就给你走了。 对， 就是他说的傻吗？这种 就是傻。 这狗之前在我们家，我们家后面有个院子，然后那天我朋友要去我家那个花园里那个小木屋拿点东西，这个狗没见过我朋友，然后我朋友知道我家后边有条狗，就是还有点怕怕的，我说你没事你去吧，然后我朋友就从旁边那个小侧门翻进去了，啊，当时特别轻你知道吗，怕惊动这条狗，结果这条狗看到有人来了啊，赶快丢着球过去找他了， 终于有人来陪我玩了。来，欢迎你来我们家拿东西。 我现在明白一点了，就是不是每只狗都能看门的。 对，绝对不是。 对，真的是不能看门的，太友好了。 我每都比他强，我跟你说。 真太友好了。 他的心得有多大呀？ 真的是，我是说，我妈就说，这养只狗，这来贼的都帮着搬家，你知道吗？ 所以在旅途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刚刚女朋友分手离开，然后紧接着这只狗都不见了， 哎， 你还独自一个人在伊朗找了它一个月，最后又未果，寻未果。 你觉不觉得它都跟个流浪的人一样？ 我觉得你突然一下好孤单啊，从三条生命出发，然后变成就剩你 陪伴你的都离开了。 对，我当时是一直在我丢狗的那个地方一直在那，我都没走，因为我怕它， 崩溃了， 我怕 它 回 去找你， 我怕 它 回来找我，我也不敢动，然后车什么的都在那放着，然后也有很多热心人，然后是开车一个特别破吉普，然后门也没有，啥都没有，然后带着我各种找，去了好多牧羊人的家里，就也都没有找到吧。哎，那狗也不会牧羊了。你说，哎呀，而且那边人我就比较难受，就是那边人真的不会养狗的，他们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宠物来养。 你说对，这个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民族信仰宗教的关系，这个是不一样，不一样。 他们就是不会当一个宠物，所以就啊，心特别急。 那后来等了一个月， 就找真的找一个月，就是我就是。有时候晚上突然就是听见别人有消息什么，看到一个差不多的，因为当时是全程我都贴了那个纸，我就是悬赏那个多少美金，然后当时就挺多人给我打电话嘛，就半夜就睡不着觉，哇，一有电话来赶快开过去看是不是，但他们真的是就只要是条狗都给我打电话，我当时真的是要崩， 就是其实人也很好，就当地人 他们也想帮你，但是他们因为对狗的品种可能也不是很熟悉， 对 对， 就说一样一样，但你到时候一看啊，这完全就是，这是白色，那是黄色，就但确实人都特别热情的， 其实你看在途中就是这样的，你说真的是缘分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可能这样想，他在他的那个走丢的那个地方，他其实他可能会找到他另外一个归宿。 对 啊，没有必要再去，因为一个多月的时间你已经找过了，而且过了这么长时间，你已经这趟旅途就结束了。 对对对， 是让你跟他完成了你们各自在这个旅途当中的使命。 对， 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在这个旅途当中，伙伴，我觉得除了人，除了狗，最重要的是自始至终陪伴着你完成整个这趟旅程的，就是你的那辆车。 车，对。 车刚才袁一说嘛，工具它也是陪伴啊， 真的。 而且 如果没有车，它 有的时候 自己走。 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话，就是在一次长途的自驾的过程当中，车它仿佛就是像一个生命陪伴着你， 非常重要。 真的， 它给不给力也会决定着你这趟行程的完成度到底有多高。 对，你看这个车你是怎么评价的？在这趟当中， 这辆车其实是颠覆了我对路虎的认识。 此处没有植入啊。 不是， 因为他这辆车大家如果看看他的面貌的话，就觉得真的是他，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也是完成了自己的那一趟的使命了。 对 对， 基本上就已经变成一个像 完全不 一 样的 路虎。 对， 哎，就像那首歌叫什么，就是我开着我的吉普车带他去蒙古国。 哦， 就那首歌，就像就是这辆车其实一直都在城市里开，然后他没有任何的改装，他就是一辆家用车， 让家用的越野车， 他活生生的把它开成了一个纯越野的， 对，纯越野， 真的就是 路，那都不叫路。 对，我觉得是我带着他完成了他想过的生活。 对， 说得好， 对， 说得好， 我就觉得，因为说实话，你在英国越野的地方又没有太多，我当时先说我为什么选路虎吧，因为第一件事儿，大家肯定一出门就是说什么。开不坏的陆巡，修不好的路虎嘛。 对， 当然这个我肯定也知道。 不过我从英国出发的，我开个日本车也不太合适。我 觉得是 我是这样觉得， 在那儿可能普遍的 对 都 也比较多， 对都是路虎。 对， 所以说当时我之前还有一个发现四，但是那个就是啊，就特别多问题，所以说我也了解路虎问题真的很多。 那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有心理准备， 我有心理准备， 它 会 容易坏。 对对对，我有心理准备了，然后当时配件也买了不少配件，什么皮带啊，然后乱七八糟都给准备了，只要我觉得会坏的东西，我全给准备了。 这是懂的人才会这样准备。 对对， 你让我准备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 我拿着它，我都不知道往哪儿弄。 对呀，对呀， 对，所以说当时出发前啊，这个还是比较好，因为它是最基本配置，等于说它的电子元件是最少的。 嗯。 再其次，它是一个手挡的。你国内可能大家见路虎这种级别的应该是没有手挡的， 对， 国内不会有手挡的。手挡的好处就是它机械全部都是机械的，你坏了什么的你最起码知道怎么修，能修， 也就是你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 再次介绍它的背景，它是学机械的 对 对对， 就简称修车的。所以说这个